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本論壇同大家見面啦，咁就呢個禮拜咧，其實大家一路都講緊咧嗰個第三條跑道嘅問題啦。咁關於第三條跑道技術方面嘅問題咧，其實即係坊間已經講過好多好多，咁所以我哋唔需要舉好具體、好細緻去講呢樣嘢。但係涉及到第三條跑道嘅問題咧，其實有好幾樣嘢咧係關乎全香香港日後命運嘅問題。咁第一樣嘢就係咧，譬如話。呢千幾億 啊！呢啲所謂跨境基建，即係已經變成一個咒語啦。 你睇親咧例牌就一係超支嚇，咁超支以外咧就一定係工程延期嘅， 延期甚至係唔知起唔起到啊，即係爛尾。 咁港珠澳大橋嗰度已經對唔到了嗰個沉箱啦嚇。咁嚟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即係你一睇嘅時候咧，正如我哋以前都喺度即係去提醒大家，就是、香港嗰個儲備嘅問題嚇。咁你千幾億用下用下咧，其實就即係啲冤枉錢咧抌咗鹹水海咧，都係香港人俾嘅實際上嚇。實際上係嚟自我哋嘅，譬如話税收或者我哋嘅儲備。 雖然佢話係機管局，但係機管局係公共機構嚟嘅， 佢啲錢都係香港人嚟 嘅。佢係我哋嘅資產嚟嘅，佢唔係私人企業嚟嘅。即係好多香港即係啲傳媒啊，或者係甚至政府自己咧，都成日以為機管局係個獨立公司，但係其實係香港全資擁有嘅法定團體，同貿發局啲一樣。但係佢哋嘅操作係一個冇皇管嘅私人王國。 咁呢個情況咧，我早前我都即係喺呢個節目都提過嘅，就係咧講到尾，咁呢即係香港人而家揸住嘅財政儲備、外匯儲備啊。其實都是一筆一嚿兩大嚿好大嘅肥豬肉嚟嘅 嚇， 咁即係一個唔覺意咧，如果俾人係抽啲油水嘅時候咧，其實香港人就冇乜條件去走去 say no 嘅 嚇，唔見咗或者已經簽咗係你唔攞唔翻或者你要賠咁樣，如果真係要違約嘅話， 咁但係第二個問題咧就即係更加嚴重啦，就係咧呢個咁嘅過程咧。如果你一般嚟講咧，喺立法會都叫做啊，佢都要交一下啲具體嘅預算嘅內容俾大家啦。咁而家呢個就叫做即係完全黑箱作業， 黑箱作業，甚至係離譜到係唔單止我哋民間嘅反對啊，即係泛民當然同意啊，搞到係前兩任嘅民航處嘅處長都出嚟反對，呢個真係匪夷所思嘅。喺任何政府，包括共產政府都唔會發生嘅事。 係啊，個名義嗰個理由亦都唔係太難明白嘅，就因為咧。呢位689咁嘅香港特區嘅領導人咧，佢嗰、那個即係、就是、管治嘅風格咧係周圍樹敵嘅。咁佢樹敵嘅原因亦好簡單嘅，就係話咧，佢要香港仍即係將佢變成一個佢私人嘅王國。咁即係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嚇。咁佢一向交代就係而家喺北京嗰位習總嘅嚇。寫詞之外咧，其實佢都唔需要點樣去同大家去講話解釋，或者要去說服大家嘅。你睇佢嗰個言詞或者而家佢嘅修辭咧，即基本上佢都已經去到一個好極端嘅狀態， 去到暴君狀態。所以好多人問問我咩香港建國啊，咩香港可唔可以變王國？我話依家就係王國啦，大佬，而且仲係一個雖然有限期嘅王，但係衰過皇帝，因為皇帝我哋都革命嘅，攞佢命，好似法國大革命嘅，但係佢係冇人喐到佢嘅。连习近平都唔可以话叫佢走，咁系唔得嘅。 佢到咗某个时期，佢有呢个效果嘅原因就系佢掌握咗好多秘密啦。咁同埋即系如果一旦佢呢种咁嘅即系既得利益，佢能够生根嘅话，就会做到头先讲下。但系咧，即系要做呢样嘢都唔系一个短时间做到。咁但系头先阿陈文提嗰个亦都好重要啦，就系民主党呢边事上边咧。 他是做了一個即係違反民意的一個決策， 神奇的。在反高鐵的時候，即係或者政府係建議起跨境高鐵的時候，起碼係泛民有一些人是反對的，或者走出嚟包圍立法會。但係今次居然係佢起碼都作個狀話係要將佢交去立法會審議啦，佢居然係同意。 係啊，嗱、那、嗰個原因咧，大家而家喺坊間猜測咧，就因為何俊仁咧喺呢個機管局入邊，特別三炮呢、這個即係委員會入邊咧，佢有一個角色喺度。咁即係去到事情去到咁嘅地步咧，其實大家唔需要對呢個民主黨咧有任何寄望嚇。咁、但係咧，如果呢一、這個咁嘅即係狀況係持續落去嘅話咧，其實大家要思考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無論你高鐵也好，或者你呢、這個東北發展也好。大家在那個抗爭的層面呢都有即係不同的思考的方法。但現在告訴你這些以往這些這樣的做法 是已經不能夠改對這個政府構成任何壓力。 是啊，即是他已經不理你，甚至是連諮詢都不給你，即是找個會來找個地方來諮詢給你圍給你入去舉牌的機會都不給你。 是啊， 即是我們自己即是在佔領期間我們自己創造了一種戰術叫做是無形的組織，即是說你不知道誰頭，總之是去快閃，就是示威又好反水貨好，跟住就唔見咗啊！你捉未？你捉咪捉啦，捉咗你咪放啊！又唔係領袖，又唔係成。但係佢依家政府都係玩緊呢樣嘢，即係隱形戰機咁啊。 咁所以你睇到，咦？咁如果你係以前咁，我哋譬如話我哋去立法會去作下證啊，或者去喺門口示下威咁樣啊，唔多唔少都第日見報啦。咁而家你冇喎，你冇呢樣嘢喎。 仲要變唔同嘅機管局咩？經過你要搭機鐵去嗰度啦，去到嗰度已經係保安區嚟，佢有權甚至開槍打你嘅啫。 係啊，嚇！咁所以咧，我諗。无论点都好啦，就系话呢个三跑呢个问题咧，系调翻转嚟讲，亦都系话俾你听，即系社运动去到而家可以叫山穷水尽。 嗯， 即系你再搞落去又系类似呢啲又出嚟行，你对于参与人嚟讲咧，已经起唔到任何话一啲鼓舞嘅作用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大家要谂一样，行落去点搞咧？而行落去点搞咧？呢个系未来呢两个月咧入边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问题嚟吓。这个六八九已经公开讲了，就说他对于再出现大型的这些类似去年九月的事情已经有准备。那我这个准备我想他是讲得很是有根据去讲这件事。我估计他所谓的准备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是连警方那个部署方面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就是怎么去再去 甚至会强大的镇压的力量，即譬如是攻压的水炮啊或者之类的，我估他会用。 咁所以如果我悲观啲去讲咧，其实呢个三跑咧，只不过系而家即系喺骆驼上面最后一根稻草嚟。 系啊，即系呢个你系喺任何地方，包括中共，你都唔可能见到呢啲嘢嘅。即系话跨境嘅基建，跟住个空域系要借用广东嘅，但系居然系同广东任何协议都冇。但系机密嘅消息即系都唔暴露出嚟，又唔机密啦。就系话将来系会系粤港两边共管嘅。但咁大嘅問題，即係牽涉到一國兩制問題，牽涉香港自主權、經濟發展權、機場之間嘅敵對式嘅競爭嘅問題，居然係咁樣求其咁就算啦，起咗先算啦。 咁你差唔多咁講話，如果你接受到嘢，咁你倒不如咧，即係你嗰個倒退嘅情況，你比喺中國大陸更加嚴重。 你不如揾個省委書記落嚟，其實揾個省委書記落嚟咧，即係衰啲講咧，佢係唔會咁樣嘅，佢一定係喺北京度嚟撐到底，因為呢度係佢嘅地盤啦。 啊，咁你深圳嗰啲同埋廣州而家都係同你撐到底噶啦，即係除非話佢落一個好即係straightforward 個 order 落嚟，咁你先做呢樣嘢啫。咁但係而家呢個唔係啊嘛，呢個六百架試事以。第一佢個人嘅利益行頭係嘛？第二嘅就係以呢、這個即係、就是、北京嘅利益啊，北京嘅指令作為一個基準咁樣嚇。咁基本上咧，即、就、係、是、香港人嗰個任何嘅訴求或者任何嘅意志都唔可以喺嗰個政府嘅層面而家係表達出嚟嘅。無論你呢個水貨客嘅問題，無論揾到呢個即係雙非嘅問題，完全都冇冇樣嘢。 你即係譬如話雙非問題算係解決咗啊，或者算係閘住咗。但係譬如水貨客問題，起碼你係政府唔聽，北京唔理，立法會講話，范國威講話要香港要參與。 嗰個單程證或者係入境配額個審議權，因為香港基本法有個俾香港，但係政府唔理，立法會都過唔到。但係起碼啲示威者或者市民仲可以去圍啲水貨客抗議，跟住佢大陸就放少啲落嚟啦，橫掂都係集團嘅走私集團咩，或者係嗰只貪污集團所為，佢執法嚴啲咪冇咯咁。但係譬如喺機場第三跑道，你完全冇辦法，甚至佢你係會影響你，你唔好咪以為係即係除咗俾錢之外，你係要自己預知嘅，即係話佢喺個機場離境隧道要扣你錢先嘅。 咁簡單嚟講，所有都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即係講到尾都係呢啲係個人嘅錢嚟嘅啫。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話，而家鬧咗好多太多，而家搞落點搞？即係你而家香港呢個局，如果你用呢個三跑作為其中一個例子話，你搞落點搞？即係搞落係話到尾就係、是，如果你坐喺度嘅話，到來就係、是。可能嗰、那個即係去到你嘅即係嗰即係十零二十年之後，原來發覺香港儲備 冇咗呢個係其實香港嘅。如果你當香港的國家呢、這個香港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嘅，因為你一旦冇儲備，你係出唔到糧俾公務員，或者公務員嗰個退休冇保障。當然依家有撥備俾佢啦，但如果將來可能唔掂，咁另外就係社會福利唔夠。社會福利一唔夠嘅話，以香港呢種咁古怪嘅經濟結構，失業咁嚴重，或者低薪嘅人口咁多。贫困人口咁多，输入嘅贫穷咁多，系会爆炸嘅。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个爆炸时间究竟几时？即系大家，即系如果你听我哋节目，我对呢样嘢本身我唔会觉得有任何嘅即系奇怪。奇怪啫，如果佢唔爆嘅就真系奇怪。 爆咗即系，即过去即系殖民时期维系嘅嘢咯，即系高福利，跟住系以前有諮詢，依家冇，咁焗住到喺度。咁另外就係移民嘅方式嚟舒解嗰、那個、那個不滿，但係依家移民都唔係容易啦。同埋移咗外國，亦都你面對住同樣嘅中共壓力。 咁所以咧，如果你基於假測，即假設嘅話，即係我冇一個好具體嘅即係水晶球，但係咧，如果嚟到嘅話，個局勢嘅變化會好快，即係快到你。即係連以往經驗，你唔可能再推測下一次會點樣嚇。咁第一個當然就係話咧，即係再有喺呢個運動入邊去嘗試去控制呢一類咁嘅泛民嘅力量咧，其實可以講話已經土崩瓦解。 咁講緊啦，如果今次過埋呢、這個即係通過第三跑道啊，已經道德嘅嗰個高，所謂道德嘅嗰個榮譽已經冇咗。 冇啊！即係我而唔係講緊話哦，即係下一次選舉如何如何，因為已經唔需要卡嘅，唔需要去計算嚟。而話你嚟緊嘅時候，即係一個大型嘅群眾運動，呢啲咁嘅即係泛民咧，基本上可以講話根本唔會再人聽佢講，因為嗰個佢哋嗰個。同頭先個陳文嗰個講話就係、是，你頭上嗰、那個即係你個道德高地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群眾不能接受嘅沉降嘅地步。 即係你以過往透過大台個咪夠大聲，跟住係嗰個補給，即係所謂物資，我哋喺佔領期間講嘅物資供應啊，即係靠錢多啊，唔知邊度嚟嘅錢啊，你都唔知邊度嚟嘅即係嗰個 logistics 啊，即係個運送嘅嗰個力量啦。過去係靠呢樣嘢維持啫嘛，咁依家你咪大聲。跟住就多嘢派，咁已經唔係問題，因為個個人已經，譬如旺角嗰已經試過係靠民眾互相支持係頂得到嘅。 咁但係譬如話嗰個組織，咁以前大家都唔係咁輕易去講話如果唔係佢搞，邊個搞？咁但係已經發現咗原來佢唔搞，我哋都搞得嘅。 係啊，即係呢個係仲咁勁啲添，即係仲更加難係俾啲特務兵嘅控制到。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最重要嗰個問題咧。就是这个模式究竟如果它发生的时候呢它那个在 哪个地方会构成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一个控制的权利。那它简单来讲呢即是几个分布就是旺角、金钟、铜锣湾。铜锣湾我也不用坑啦因为那个不是个接着。但呢旺角和金钟大家看到上一次基本上是一个两个不同文化地方。咁問題咧就係旺角本身雖然有佢一個地理上嘅威脅，但係佢政治上佢唔係一個靠近政府，即係呢個政府部門嘅中。所以你想象就係，如果一旦咧，即係又喺金鐘發生，又或者喺中環發生，而又唔係泛民呢啲去控制到嘅時候咧， 我的預測它就會變成旺角模式。 雖然沒有旺角那麼旺或者那 那麼好玩，但是那個形式差不多。 換言之呢，就是那種以和理非非或者是以傳統的泛民思維去控制大台跟著控制群眾的模式，在金鐘是不會再出現的。這個是整件事在未來這幾個月即是它會發生的地方。而不會出現的話呢，那跟著有很多東西不同了。舉個例，你就不會等很久，等幾個月你嘗試去跟個政府去談，或者你嘗試講了這個六百九十八小時之後落台，而他沒有落到，跟著你不做事， 跟著又沒有做事，跟著又等林鄭月娥留來談判，因為去完談判又沒有一回事，跟著又回來，跟著一路等待一個機會是解散。 咁換言之呢，即使我沒有一個很具體的預測究竟如果嚟緊嘅時候會點，但起碼一樣嘢就係、是、喺上一次我哋發覺呢啲嘢係即係或者呢十年啦，由反國教、反高鐵、反國教乜嘢都好，我哋發覺呢啲嘢唔可能產生個政治效果嘅時候咧，呢個講係要佢一筆次同嘅算帳。即是这些模式我们是今次是全部要抌低晒， 告别的了。我指他政府除了是两手准备，就是准备镇压或者准备更加恐怖的方法来对付之外，他就是放声气了。就是党部又说已经有些什么敌对团体什么境外势力，说今年七日又来占领了，已经放声气先了。 我想他未来两个月呢会很多这些的。他即是刚才我们讲过话，譬如讲了他都会预计到有，已经明显这个是针对今年年中那個，即可能會出現一些任何一些大型的群眾運動啦。咁喺我哋嚟講，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是，咦，年年都有噶啦。咁搞咁多年，咁其實去到而家呢個地步，由你去到三跑咁樣，你係要揾一條好確實或者個一系列好，你覺得係同以往係唔同，而係你可以覺得係有可能產生到真正嘅政治效果嘅一啲做法，去改變嘗試去改變呢個咁嘅現狀嚇。咁去到譬如話三跑咁樣，佢起嘅時間咧亦都唔會短嘅嚇，應該係個好長嘅時間。就正正喺呢個原因，我覺得這個是足以構成一個整個大型的政治運動，即是它那個政治的運動的效果或者那個規模呢，我相信是會大過以前反高鐵的。 會因為三跑那個其實是類似台灣的服務協議，即是它兩岸政府搞定了，以前香港的離譜到是不需要特區政府去搞定，就是一個公營團體就是搞定，那就不過立法院，跟著就是佔領，跟著就有太陽花運動。其實香港的三跑是比起那邊的服務協議更加嚴重 的。特別是這個不經立法會這個呢，它是更加造成了另外一樣東西，就是立法會在日後，即是如果有更加多的例子，立法會是可以個套用一個叫被邊緣化。 即是你除了否決權都沒有了，因為他不將它提上去個議程到嘛。那之後的人就覺得你選立法會議員做什麼，就是重大的決議或者牽涉到公帑或者牽涉到中港關係或者跨境建設那些事，立法會沒有聲出過。那你選來就是找人玩拉布那些事，但拉拉下其實都是過的啦，結果選來做什麼呢？ 你加埋好多個，頭先你講緊話，譬如話呢啲咁嘅大型嘅基建咁樣，佢而家諗咗一條橋啦咁樣，咁又係咪條橋即係次次咁做都得咧？我覺得唔可能。但問題就係話，咦，你俾佢打開咗個缺口嘅話，佢發覺以後可以用好多不同嘅方法去繞過立法會，或者透過啲立法會入邊嘅呢啲咁嘅即係保皇黨嚇，盡量令到佢即係可以提供一啲咁嘅方法去令到繞過立法會更加即係。情况更加严重，你慢慢很多人会觉得就是那个选票，透过选票尝试去影响政府，那个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低了。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你是透过一些具体的行动上街，甚至更加激烈一点的，去令到个政府要付为他的决策付出成本。即是这个就是整件事的核心问题，即是如果他不需要付出成本嘛，你嘈两嘈你跟着你收工。好啦，你反水科學他要付出成本喎、 啊。即係真係會塞住你，或者真係會令到北京尷尬，或者北京你嗰啲嘢揚出去，雖然泛民或者亂咁話咩暴力乜乜乜乜啫，但係喺中共眼中就知道一班走私漏税嘅犯罪團伙就喺個活動，跟住惹起民憤。呢個係北京嘅 人是 很清楚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颜面无存。 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如果他觉得付出成本的话，他都要做一个成本的计算。即是这个成本的计算，就是如果他做一些很得不得民心的一些这样 的 措施的时候呢，而这些成本是高过他愿意付出的话，他不多不少他都要作出一些缓弱一些让步。啊，你所以看就是这个水货客的问题怎样好。咁佢客观效果即係令到人少，即係令到人少咗嚟嘅。咁正如我讲啦，佢嚟唔嚟嗰个原因呢，其实大部分都唔係关乎即係呢个地方欢唔欢迎佢。但问题呢就係，如果呢个地方唔欢迎到佢一个阶段嘅时候呢，佢如果冇需要呢，佢起码唔会嚟先。 如果真正过嚟普通落嚟购物啊，收购啲平嘢或者係免税品带过去嗰啲呢，佢见到呢度唔欢迎嘅，稍微有啲廉耻都唔嚟啦。 咁所以嗰个即係问题呢就係，无论点都好，你而家要即係有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原则，就係，是香港人不可以再去敷衍自己。就是如果我做一些好不需要任何成本付出的事，我是可以改变到的。其实已经没有这条路了。 好了，过往是以前英殖民政府的时候，他是避免殖民统治那些市民直接跟那个境外的政权冲突，就是，真的会变成国际事件，英伦丢架，他是很快地用一些咨询的方法，用一些谅解和解方法来解决，才使到所谓的和平示威或者是一般的街头剧打下饭碗，令到英國人是覺得丟架，跟住就幫手搞掂件事。但係呢家共產黨係一個唔理呢回事嘅人。 嗯，但係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咧，好多人會諗住，唉，即係捱埋咁樣，咁等呢個六八九落咗台之後，就可能會好啲，其實就唔會出現呢樣嘢。唔出現嘅原因咧，係因為而家呢個六八九佢做一樣嘢咧，係會導致佢終生死抱權力不放。 亦都令到甚至系冇人夠膽接佢攤，跟住整到佢連任都有份嘅。 哦，連任佢就而家好明顯，佢一定係會做呢樣嘢噶啦。咁但係我而家擔心一樣嘢就係咧，類似佢咁嘅做法咧，佢係好驚咧，佢即係任期滿咗之後，佢會俾人抽選帳。所以佢一定會做一啲嘢咧，係令到佢繼續有存在佢嘅影響力，或者甚至係成為幕後嘅一啲即係power broker，去令到佢避免佢自己。不要将来是被人清算。这个情况也跟习近平一样，跟习总一样，就是你现在要树敌这么多，如果你一天你落了台之后，或者你不紧握权力之后，你是不是很害怕你自己是会被好像现在落得江泽民的下场，或者 郭喜来那些， 郭喜来的下场，是不是？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所谓和平这个权力和平移交这个游戏规则定了下来之后，发觉大家遵守不到。现在他的动机，譬如六八九香港的动机，就是透过这些东西呢，是建立他私人的王国。咁其實你三跑都係一個咁嘅例子嚟 嘅，即係一個工程千幾億，其實佢係可以拉攏或者係巴結好多嘅權貴，即係香港嘅財富、大陸嘅財富。 咁透過呢、這個即係香港嘅公共資源咧，去將佢攤或者係分配俾呢啲咁嘅權力嘅精英嘅時候咧，實際上呢個會形成一個網絡，只不過呢個網絡佢唔夠港英建立落嚟嗰陣時嗰個咁即係啲傳統嘅即係呢啲財富、地產財富咁深厚。只不過問題就係話，而家呢個睇到個跡象就透過佢呢幾年喺度嘅時候，要將呢個權力嘅結構重新洗牌，最終嘅目的就係要佢自己成為香港嘅一個太上皇。咁呢一个咁嘅做法就係等于呢跟住落嚟大家都係抢，即係不生都要为呢个人去打工。 呢个係中共嘅方法嚟，就是配给资本主义嘛。虽然我哋叫做群大资本主义，但实际上佢係配给利益嘅资本主义，即係佢将国家或者公权力入面可以动用嘅公共资源、公共工程，甚至银行、如果大陆加埋国营银行嘅贷款，咁用呢啲方法嚟到勾结呢啲资本家，咁成为一个一个一个阵营，即係每一个总书记或者係国家主席 或甚至是一個一般的省市的領導上去，他就用這個公權力就來巴結一大批的人，退了之後或者他就貪夠了退了，退了之後的影響力在那裡。 不是，他不可以說即是貪夠了去退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你貪夠了那些不穩陣，因為你沒有掌握那個權力的話，你手上有的這些的資產或者是會重新會被分配的嘛，就等於這個乾隆死了之後，咁嘉慶咪從你和珅計數咯， 咁古之，雖然嗰個佢係計數嗰個都係皇室利益，都係充公咗，都係歸個王朝，但係香港或者係中共嗰個就係佢就為佈置下低嘅下屬咯，即係佢自己走咗去佢下低下屬都。 我仲有佢仔女咧，呢個係延續落去噶嘛。咁你而家成個權力結構咪同你喺大陸即係喺中國一樣嘛。咁所以我預言咧就係咧689咧，就如果佢做到呢樣嘢話嘅話咧。他不會就咁就落台嘅，即係嗰個所謂嗰個即係任期對佢嚟講已經係冇意思嘅。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佢仲要繼續揾食，即係佢仲要繼續呢個咁嘅權力嘅遊戲。不單止為咗佢接受，佢死咗之後，佢都為佢自己下一代或者佢自己嗰個勢力去籌謀噶嘛。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即係等於咧就係、是。不是等于我们这一世如果他搞定是我们跟他做奴隶、就是我们的仔子孙都要跟他做奴隶。 做奴隶同埋香港不再是一个公平的自由市场、就是你见到这样的做法还是自由市场。 嗯。另外一样东西我想在节目第一节之前都要看一看的呢、就是呢其实现在他针对的呢不是表面上政治这些敌人那么简单、譬如点个名是什么泛民好算。而实际上呢要透过这个这样的即是重新洗牌呢、去同佢嘅舊友嘅敵人，喺商界嘅敵人叫算賬。個原因就係因為講到尾咧，政治嘅權力都要透過喺經濟上邊嘅利益 啊，當然啦， 作為一個誘因。淨係擁有決政嘅權政治權力，而喺經濟上唔分翻足夠嘅呢一啲咁嘅利益嘅時候咧，呢個權力咧係唔好玩嘅。咁所以如果要分嘅利益就唔係涉及你，譬如話呢啲而家我哋講緊呢啲反對派嘅問題，而後面即係佢視之為敵人嘅呢啲商業利益。咁嗰個咧就相當之多啦。咁有排呢場仗有排打嘅。咁但係點解要喺政治上要搞到興波作浪嘅？就係話透過呢個政治嘅一個緊張嘅局面。去剷除嗰啲地方嘅敵人，咁呢個就係成個而家成件事嗰個佈局嚟嘅。咁而家喺呢個情況睇咧，即係成個抗爭本身咧，其實就唔係單止淨係我哋打嘅，就係、是、咧其實而家好多即係唔出聲，甚至上表面上去即係都同你好 friend 嘅人咧，實際上都盤算緊一樣嘢，因為佢哋個最後即係翻嚟嘅到尾都係要俾呢條友清算，都係俾呢個人去咩咁。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喺香港嗰個咧。不是純粹一個政治的鬥爭，還有一個經濟上面的鬥爭來的。這個加埋曬呢，即係你話香港唔翻天覆地，我相信都幾難。 都幾難啦，你咪睇到我哋嗰啲好似好弱嘅人咧，零散街道行嚟嘅，其實將來會有其他嘅我哋叫強大勢力加入。 係啊，好，咁第一節我哋結束，我哋第二節就翻嚟啊。